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北海公园冰场昨天通过检验，向市民开放营业。这是本市今年冬天第一个开业的冰场。冰场开放时间每天的9点到下午5点。北海公园每天将进行多次检测冰面厚度，冰层达到15厘米以上的厚度才能接待游客。北海冰场位于公园南岸的荷花湖，面积15000平方米。冰场有卡通冰车350辆、传统冰车150辆、冰上自行车120辆、冰上碰碰车10部、冰鞋300双。除了冰上碰碰车以外，其他的传统冰上项目当天购票入场后都不限时无限畅玩。北海公园将在1月中下旬开展精彩的8期冰戏展演活动，市民游客可以到北海冰场观看代入感极强的现场展演。公园还将在冰场周围布置10块展板，宣传冬奥和冰雪文化知识。除了北海冰场，颐和园昆明湖昨天也开始建设冰场围栏了。冰场搭建完成后的面积将达到7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98个足球场的面积，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。本周在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，昆明湖冰场将在元旦假期开放，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会持续到明年2月初立春节气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的第一交响曲的第4乐章，在下半时段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乐章推到了您的耳边。永恒的麦丽正在耳边，我是王卓。那这首作品的终曲主题经常被认为和贝多芬第9交响曲终曲的欢乐颂主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布拉姆斯也在这首作品，尤其是第1乐章当中，使用了贝多芬第5交响曲。由于这些类似相似之处，指挥冯彪罗说这部作品应该称为贝多芬第10。不过这类评论呢，使得布拉姆斯深感烦恼，因为这里面似乎有一点抄袭的意思。可是他自己呢，是故意以这样的方式在向伟大的贝多芬致敬。对他和贝多芬作品当中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他曾经说过，笨蛋都看得出来。然而这部作品还是常常被称为贝多芬第10。那这首作品的很多段的主题呢，有像类似于命运的节奏。布拉姆斯也在1868年写给克拉拉舒曼的一封信当中说，是受到阿尔卑斯号曲调的启发。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，但是呢，今天来聆听的这个版本也比较特别，是特别为你挑选的富特文格勒在上个世纪50年代指挥柏林爱乐团的录音。